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他，合乎圣徒的体统。他在任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他，因他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问伯基拉和阿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颈项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信徒也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安、以拜尼土安，他在亚西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又问玛利亚安，他为你们多受劳苦。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在先在基督里。又问我在主里面所亲爱的暗伯利安，又问在基督里与我同工的以巴劳，并我所亲爱的士大古安，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炼的阿比里安，问阿里多布家里的人安，又问我亲属希罗天安，问拿其素家在主里的人安，又问为主劳苦的土非拿士和土富撒士安，问可亲爱为主多劳苦的比色士安，又问在主蒙拣选的老夫和他的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又问阿信祈祷、法勒干、黑米、巴罗巴、黑马，并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们安。又问菲罗罗古和尤利亚、利利亚和他姊妹，同阿林巴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信徒安。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 圣经读毕，愿圣灵将啲话语赐福俾大家。本堂王牧师专讲到，同题目系《罗马书》系列二十五，家庭成员嘅支持。王牧师。 今天我们来到是罗马书的第25讲，也都是其实是最后一讲的了。罗马书我们来到是第16章，记得就是由今年的1月23号开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1月23号开始我们讲这个的罗马书，即是差不多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我们来到完成了整卷的罗马书。盼望过去24次在讲坛上面的信息都能够让大家更加明了这个救恩的真理，就是人，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是陷于一种的罪里面，我们是不能够自己来到去拯救自己，而是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从旧约开始的律法，这些律法只不过是显明人那个的罪，但律法并不能够帮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更加不能够让我们同神可以恢复那个的关系。但我们凭着神的恩典，我们藉着信心可以得着拯救，但我得着救赎之后并不是单单停留在得救的阶段我们就算了，不是，那是说我们依靠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力量，在实际的生活上面，我们乐意的将自己是无条件的，我们的生命是奉献给神， 我们靠着圣灵，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个就是罗马书一个最简单的概论。来到是罗马书第十六章的时候，你发觉正话主席帮我读出来一堆的人名，都不好意思要主席那么辛苦读这堆人名。你发觉十六章里面已经不是再讲到是犯罪、救赎、历史，又或者是那种的教义和耶稣基督，不是讲这一方面的问题。基本上整章的经文，特别是一至十六节，就是一些问安的说话 greeting。 这些问安的说话是从保罗在第十六章写出来的时候，好像很平淡一些的人名，但是其实里面也都有是很宝贵一些属灵的原则，我们可以去学习。大概三个月之前，我有机会去参加一个的是会计师那些的毕业礼，一个 CPA 的 convocation。 这个毕业礼可能在过去两三年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所以是停了这个毕业礼都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今年是再恢复举办的时候，哇，在那个的Convention Center 那里人山人海，要分两日来到进行。当我是那天坐在那个会场当中，看回那份的就是那些毕业生的名单的时候，哇，起码记忆之中有二三百人那么多。然后司仪就逐个是毕业生叫他们的名字，然后他们就上台。但是因为疫情的缘故，他们就没了，就是不会握手啊，也都不会对着个咪是讲几句说话，没有。只不过他上台之后呢，跟那些的主礼嘉宾就是大家点下头，或者是寒暄两句， 由台的另外一边就落回去。二三百人。每当那个的司仪是读那些是毕业生那些名字的时候，我相信这些的名字除了是对他家人、对他的朋友是有特别的意义之外，对其他人包括我其实都只是一个名字，我没什么特别感受读这些名字的时候。但是其实每一个那些的毕业生的背后，都代表他们在过往所付出宝贵的时间和他们努力的学习。他们不单止可能是四年的大学的生涯，毕业之后他们工作很多时候都要是超时工作，超时工作之后他们就要读那些的是温习的课程，他们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然后一科一科这样来到去过关。今天我们看罗马书的十六章一至十六节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这一段的经文也是一大堆的名字，对你可能没什么特别感受你觉得可能沉闷，听下去很沉闷。如果我是一个个数的时候，如果我记得准确的话，总共保罗是向二十六个人到去问候。这二十六个人当中也有两个的家庭，还有另外有一个是没有记名的妈妈，还有一位没有记名的姊妹。其实我可以大胆说，其实当中这些名字大部分弟兄姊妹其实你们都未必熟悉他们那个的名字是哪一个，读都难读，何况怎么去认识呢？可能多数我们认识其中两三个，但是在我们觉得都不识的，我们觉得是 low bodies， 只是一个名字而已。但是对保罗来说，对写罗马书这个的保罗来说，这份的名单上面每一个人其实就是说代表当时在罗马教会里面这些人，他们在教会扮演不同的 角色，他们运用神给他们不同的恩赐，在当时教会里面来到去侍奉，来到去发挥他们那个的恩赐出来，建立这间的教会。所以当中每一个他们不是 low body， 他是很特别的。因为时间关系，我没可能将这26个人这份的名单，我是可以是逐一来到去很近距离来到去讲解，没可能。因为呢，如果是这样做的时候，我想26个人每人两三句都差不多，那个讲道时间已经够了。我只不过是将其中的三组的人作为一个的代表。这三组的人，首先就是第一、第二节。第一、第二节这里说呢，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妹菲比，这个叫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来到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哪一件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为她素来都帮助很多人，也都帮助了我。这个保罗所讲的。保罗第一个介绍的人物，或者是他所问候的人，叫做菲比。菲比本来是这个的哥林多东部，可能大家看不到，不过不要紧。哥林多的这个呢，就是哥林多 Corinth， 这个呢是叫做是坚格里 Centurion。这个的坚格里其实就是哥林多两个港口之中其中的一个的港口。就是说呢，其实坚格里这个的地方呢，是一个比较细小的一个的地方。而这个的菲比就是这间坚格里的其中一间教会里面，是作为一个的女执事。而菲比为什么要去罗马教会呢？以致是保罗要去提醒罗马教会接待他呢？本来在哥林多这个的坚格里，现在要去了这个的罗马。经文没有，即没有讲，没有讲他那个的原因。保罗只不过是说，你们为了主的缘故，即是对罗马教会的信徒说，你为了主的缘故要接待菲比。更加就说到，这个菲比是一个素来帮助很多人的人，而且是曾经帮助过他。一间小的教会，但是保罗，我们看到保罗并没有因此忽略了小教会的需要，更加指出这一间的教会，在坚格里的小教会有一位经常帮助人的女执事菲比。所以我们一开始看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我们要明白就是教会不是一定要大，不是一定要大才出到人才，教会不是一定要大才可以能够做大事。一间小的教会，只要有菲比这些的人在当中，他能够发挥他的恩赐，以致在当中这间教会就能够可以得着建立。亦都在当中我们看到得着保罗那个的推荐和赞赏。平安堂都是一间小教会，但我们千祈不要看小自己，我们小教会，但在神的眼中我们一点都不小，在神的眼中我们是一定是被纪念。保罗提及这个菲比，除了他是经常帮助很多人之外，也都说提到菲比也都是帮助他，帮助保罗，即是说呢，其实显示他们之间已经建立了一份的友谊在当中。但我看回其实现今我们这个的时代，其实是一个比较人际疏离一个的时代，又再加上那种的科技变迁得很快这个的年代，你发觉人与人之间那个的距离是真的比以前是远了很多。我记得 即係我細個嘅時候，我係住喺嗰啲嘅徙置區，嗰啲七層嘅徙置區啊，隔離左右，即係其實我哋唔單止係識得，隔離左右更加就係同我同年紀嗰啲嘅男仔咧，啊嗰啲 boys 咧，啊我哋又鬧交，又打交添，啊咁啊，我唔單止係識得同一層大廈嗰啲嘅人，更加樓上樓下都識嘅，啊點都好啦，打交識又好，或者平時有冇其他原因識有，總之其實喺當時嘅環境，我哋熟悉隔離左右嘅人，但係曾幾何時，當搬入咗去一啲叫私人嘅屋苑嚟到居住，又或者係移民嚟到加拿大嘅時候，隔離左右有幾多人你係認識嘅咧？你係知道佢嘅名嘅咧？我哋可能即係除咗見面點下頭 say hello 之外咧，就冇噶啦，咁啊行咗去噶啦。而家人與人之間，包括我哋教會裏邊嘅弟兄姊妹，我哋身邊嘅朋友，我哋嘅親人，我哋交往，我哋都係用嗰啲嘅所謂叫做 WhatsApp 啦、text message 啦、嗰啲嘅 email 啦、嚇嗰啲嘅 Instagram 啦、Facebook 諸如此類呢啲嘅社交媒介，我哋好少噶啦，好少真係打個電話俾其他人，打俾弟兄姊妹。我哋好少話約佢哋出嚟，不如飲杯咖啡傾下偈，我哋少。我们靠这些社交媒体来去沟通，但其实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我们是需要建立那种的深交。很多时候深交不是靠那些电子的一些仪器来到 去可以建立得到，我们是需要弟兄姊妹和我们一起同行，而不是那种一般性的形式。更加在属灵成长方面，属灵成长方面，其实你和我在某一些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人给我们有帮助，我们某一些的时候，我们需要人给我们有一些的帮助。有一个很、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说当撒旦攻击一个人之先，就必先是孤立了他。当他一个人的时候，就最容易受到撒旦的攻击。所以有些人说，哎，孤身走我路都不知几好，做下独行侠，我行我素。有些人觉得是这样，而他们可能他们喜欢为什么是独行侠呢？因为可能是他们不知道怎样来到同人相处，他们学不晓怎样同人来到建立一个友善的关系，亦都唔知道點樣嚟到去表達嗰種主內肢體之間嗰種嘅愛。但係聖經教導我哋，我哋同弟兄姊妹之間，我哋要維持一個密切嘅關係。我哋一齊嚟到走呢一條，我哋係叫做屬靈嘅路、屬靈之旅呢、這個生命嘅旅程。原因係好簡單，因為神是希望你在适当的时候，你和我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得着这个的支援。有人和你一起同行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容易放弃。有人和你一起的时候，他会给到你有那种前进，那种的动力。如果 你跑步，你去跑步你知道，如果你自己一个人跑的时候，可能即是我有我的经历，就是说我跑的时候，可能我跑了五分钟，我就觉得只脚很累，我脚累的时候呢，我自己停了下来，我就可能不再跑。但如果有一个人跟你一起跑的时候，你的死党你的朋友一起跟你跑的时候呢，你就很容易就会坚持多十分钟，又或者你可以呢，他给少少鼓励你的时候呢，你又可以走多一公里，走多两公里，走多几条街都得。所以有一句的说话就是说，如果你一个人跑，你一个人跑的时候，你可以速度很快，一路即跑很快。但是若果一班人跑的时候，你可以跑的路程可以很远，可以很遥远。 而人生嗰个嘅旅程，我哋唔系五十码，我哋唔系一百码，人生嘅旅程系一个马拉松式嘅长跑。呢一个嘅长跑系唔可以系独自一人。所以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就系话咧嗰啲嘅雁，嗰啲飞行嗰啲嘅雁，当佢系喺冬天嘅时候，佢由嗰个一个冻或者寒冷嘅一个嘅地方，去到一个较为温暖喺南边嘅地方嘅时候，佢点样飞呢？佢嗰个飞行就系话咧，佢系用一个嘅啲雁就用一个叫 V 字形，一个 V 字形嘅形状咧嚟到去飞行嘅啊，因为 V 字形可以令到呢一啲嘅雁可以飞得更加的远，个原因就是话，因为嗰个嘅 V 字能够产生一种我哋叫做上升的气流，呢种嘅上升的气流咧，可以让佢哋一群呢一啲嘅雁，佢用呢一个嘅阵式飞嘅时候咧，可以悭好多嘅力气，可以冇咁疲倦，所以。神的创造的真的很奇妙，你只是看这些的雁，这些的飞鸟，其实我们都知道。同样道理，在人生的里面，除了我们需要弟兄姊妹与我们同行的时候，当我与我同行的时候，除了可以产生更大的力，那种的力量之外，更加当有人同你同行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你走错路、行错路的时候，就会有人提醒你，有人话俾你听，这个是很重要。当你走错路的时候，有人话俾你听。在十几年前，我去多伦多去即旅游的时候，我探望一对嘅夫妇，呢对夫妇是我以前香港是我很认识的，即我哋又是死党嚟噶啦。我同佢做佢结婚嘅时候，我做伴郎嘅，啊，好死党。咁我哋一齐见面嘅时候咧，有一日我哋去食下午茶餐，啊，四个人，即系我同师母啦，吓，另外一对夫妇，四个人食下午茶餐。咁啊，当系点嗰啲嘅下午茶嗰啲嘅菜式嘅时候，咁我咧就同师母咧就有一啲嘅唔同嘅意见，即系嗰个即系点咩？点咩菜下午茶下午茶餐啊嘛，其实食嘅嘢唔同，咁但系咧，大家唔同意见，咁我讲说话咧就严厉咗一啲，啊，严厉咗一啲，咁收尾呢个弟兄佢同我讲翻，佢同我讲话，佢叫我做伟光啦吓，阿伟光，你唔可以咁恶对阿秀芳嘅，即系秀芳即系阿师母，其实。我听到之后咧，我有少少愕然。佢呢啲好，我觉得系好比较我嗰种嘅私人嘅性格，即你咁同我讲吓，我有少少愕然。啊，点解你会同我讲呢啲说话咧？啊，收尾其后咧，我真系好感恩，因为我哋唔系普通朋友，普通朋友唔会话唔会即系提醒你嘅，但系好感恩就系话我有一位嘅好弟兄。呢位好弟兄就系话，当我做错事嘅时候，我做错事嘅时候，我又察觉唔到，但佢可以提醒我，但佢可以提醒我。其实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我哋都有软弱嘅时候，更加就系喺软弱当中，我哋唔知嘅有阵时，我哋唔知道自己系跌咗喺一个软弱当中。若果冇人嚟到去劝勉你嘅时候，去规劝你嘅时候，你慢慢就会偏行己路，你慢慢甚至乎你会离开神，你离开呢一个信仰嘅群体。如果因为我哋缺乏嗰种嘅支持，而我哋做错事冇人提醒，以至有一个更加唔好嘅后果嘅时候，是一件悲哀的事。所以圣经话俾我哋听，圣经话俾我哋听就系话，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那是要彼此的互相勉励。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回教会、回团契、回主日学、回祈祷会，唉，浪费时间。但这些的恒常的聚会，其实是帮助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人与神之间那种的关系的建立。而这种关系建立，是啊，是要付出时间的，是要付出力量的。但是，是帮助到我们一生，当我们前进的时候，那种的动力。所以，你和我都要问一下自己，问一下自己就是说，在教会当中，教会当中其实有多少个弟兄姐妹，我是可以和他是建立到深厚的情谊呢？有多少个我们可以真的谈得埋，即是所谓我们可以是推心置腹，好像知己一样的呢？其实我们要数一下，那种不是说寒暄一两句的 那种，不是，就正话所说，你能够同他讲一些心底里面的说话，推心置腹，以致他可以是给你有需要的时候，给你有那种的劝诫，给你有那种的规劝。若果你数来数去一个都没有，如果数来数去一个都没有的时候，可能是代表一个危机，这个危机或者是警号，我们要留意。第二组的人物呢，保罗所问候的对象就是一对的夫妇。这对夫妇的名字，其实你回了教会一段时间呢，你都会认识的了，就是在第三、第四节，就是这个叫伯基拉，又叫做阿居拉。有时候呢，我都搞乱了他的名字，但如果你用英文很容易，英文就是个 Priscilla 就是伯基拉，另外阿居拉就是 Aquila。所以呢，我用英文就不会搞乱，因为呢，你伯基拉、阿居拉，有时候我男女我都分不到。这一对的夫妇呢，这里讲到是跟保罗是同工的。更加就是说呢，这一对的夫妇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呢，出现了七次，这么多有七次他们夫妇的名字呢是记载在圣经里面。伯基拉和阿居拉，他们两个呢是本来是住在罗马的，在罗马这个城市里面居住，但是当时的罗马帝王叫做是格鲁调 Claudius。 这个的格鲁调呢，当时有一段的时间呢，是将那些的犹太人呢是驱逐出这个的罗马城市。因此伯基拉和阿居拉就有一段的时间呢，就去了这个的是哥林多那里，在哥林多那个的城市来居住。因此这一对的夫妇就在保罗在停留在哥林多的时候呢，就认识了。而这一对亦都是一对是热心的信徒。保罗当保罗写是这封信的时候，当是写这个的罗马书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当他停留在那里的时候写这个的罗马书。当保罗在这个的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他特别是提起这个的是伯居拉、伯基拉和阿居拉这一对的夫妇，看他们更加是向他们来到去问安。保罗在经文的里面，正话我们看回呢，就是说提到呢，这一对的夫妇为了保罗的命，将自己的颈项是置之度外。自己的颈项置之度外，这个是当时希列话那个的字句，其实就很简单，就是说置生死于度外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一对的夫妇为了保罗，他将自己那个的生命的危险都不理。但是究竟其实是发生什么事呢？同样是这个的是圣经里面，即是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 但是保罗特别是向罗马的信徒是提起这件事来到去表达他内心那种的谢意，那种的致谢。在经文的里面，经文里面有两节的，或者是这两节经文有两方面，其实都值得我们去留意。第一就是说，保罗提到就是这一对的夫妇在主里面是跟保罗是同工的，同工即是说他们 serving Jesus together， 一起来到服侍耶稣基督。好像保罗那么厉害，保罗那么有学问，那么有那种的家底，但他去侍奉的时候并不是单打独斗，只是在这一节的经文，这一章的圣经里面已经跟我们展示了保罗最少有26个跟他一起为主劳苦的同工。在这一章其实1至16节，16节之后有另外还有一班人，我们1至16节有26个人跟他一起，一个很强大或者是一对很同心的一对的团队来到去彼此配搭，这个很重要。一班的人，一个的团队当中来到去配搭。神在圣经里面其实一早告诉我们，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跟其他人同工呢？就是说在传道书，很简单，在传道书的4章9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个人合作的效果更好。在教会的事动当中，教会的事动当中，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亦都有他的缺点，但是秘诀就是说，若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时候，其他人可以是承担，用他的强项来补足或者承担我那个的弱项，我那个的缺点，这个就是最好了。因为有团队，我们就无需要一个人来到去独立承担，那是彼此之间可以分担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位置，可以共同进退。所以在侍奉当中，其实有其他人同工是很重要的，是一件我们要记住一件的事情。星期二大家都知道，刚星期二即落落大雪，很多人如果你是上班的时候，出外的时候 都在路上是塞在这里，大家可能感受到就是说，觉得就是说雪花，其实雪花是很薄弱的，雪花薄弱就易碎易损，就是说雪花落来很容易就没了，很容易就被你一按就碎了。但是这些碎花当它集液成球的时候，当它落了1-2个钟头的时候，哇，可以呢堵塞了整条的车流，整条的街那些的车都不可以行一步。团队同工那个力量亦都是一样，一起做所产生出来的那个效果远远超过个别一个人去做。我们听过可能是德兰修女的故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误会以为德兰修女她是帮那些穷人呢，是她自己一个人做，我们以为她是孤身一人的出去帮有需要的人，但其实不是，当然不是啦。德兰修女并非是这样，其实在她的背后有很多其他的修女呢是跟她一起，她们组成一个的我们叫做团队又好，兵团又好，成队人出去，更加的每一次其实在背后有成班很多的大军，在加尔各塔，印度的加尔各塔，大小不同 的街道的细项的里面呢，是一起来到去做帮助德兰修女 和他一起同工。所以在腓立比书，腓立比书二章四节说，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即其实讲到其实肢体之间，我们要彼此相顾，我们要彼此支持，在主里面我们同心来到去侍奉。所以盼望在接下来的日子，如果在教会里面有其他的弟兄姊妹来到接触你，无论是可能团契的负责人，又或者是执事，又或者是部长，当有人接触你，希望你在当中来到参与侍奉的时候，圣经说你不要单单考虑自己，不要单单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啊，我不得的，我很忙的啊，一至六呢我有其他事做的。是你很忙，个个都很忙，但是是不是这样你就拒绝在当中来到侍奉呢？平安堂是一间小教会，一间小教会其实非常需要在侍奉当中来到去大家来到去参与。当是这样的时候，这间的教会才可以是被建立起上来。当大家彼此同工的时候，以至那个担子，那个重担不是落在两三个人几个人身上，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很快他就消尽 burn out 玩完。第三第四节，第三第四节亦都咧系话俾我听，第二方面俾我哋有提醒，就系话咧，当我哋系好多时候我哋有需要嘅时候咧，系喺嗰个嘅患难当中嘅时候咧，系有人同我哋一齐嚟到系渡过。所以呢一度咧就系保罗系同呢一个白基拉、阿居拉系渡过一啲好危险嘅事情。呢啲危险性正话所讲，我哋唔知啊，即系提醒我哋其实。在当中，在我们人生的里面，人生的里面无可避免，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随时都有一些的危机。在这些危机的里面，我们是需要人家来到是支援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机会是失去我们的健康，我们有机会失去我们的亲人，我们有机会可能是发生交通意外。面对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不可逆转一些的危险的时候，危机的时候，你和我需要的就是一个生命的支援网络。为什么我们需要？因为我们不知道危机几时会出现，当危险临到的时候，你就需要有一些的人和你一起。你不需要一百几十人，你不需要，但你可能你需要五六个这些的人，在你生命当中你需要的时候，他又及时可以帮到你，给到你支援，这个才是最重要。而第三组我们 最后看到就是说，第三组就是十四至十五节，我一跳跳来这里，其实这里面那些的人一大堆的名字，在其实圣经当中真的没有记载他们任何其他的事情，没有的，所以真正是名不经传的一班人。虽然是这样，但是使徒保罗他并没有忽视他们，而是他逐一的将他的名字写下来。一位的 很出色的一个圣经的学者，他有一次被问到是圣经里面其实他最喜欢或者是最深爱的章节是哪一道呢？有人问这位的圣经学者，而他都不用想，他立刻说就是罗马书最后一章。罗马书最后一章，当问他那个人一打开圣经以罗马书最后一章，一发觉你是不是搞错了，是不是搞错了什么先生，这里全部都是一大堆的人名。而这个的是圣经学者就说了，好笑笑口，没错，我说的没错，这一些的名字，这一班的人 好像对我来说没什么感受，但每一个名字其实是代表他们是一些杰出的人物，这一班的人物或者每一个的名字就是我喜欢那个的原因。为什么喜欢这一章？就是我喜欢这些的名字，因为这一章的圣经是最讲得多，在新约里面最讲得多一些的名字的一章。所以如果我们是由第一节一路数到去27节的时候，其实总共有34个人，34个的名字。在当中有一些人有喜，有一些人有忧，有一些人亦都是有盼望，有一些有失望，不同的处境当中，但是每一个都是服侍耶稣基督的一位弟兄或者姊妹，他们在他们的教会当中都有不同的贡献。所以圣灵就感动保罗能够将他们那个的名字是记低下来，让我们知道这些的圣徒也都是同时的能够帮助我们来到去欣赏他们的侍奉。所以总结的时候，其实罗马教会弟兄姊妹都是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这个不是保罗所建立的教会，但是保罗在当中都是提醒这一班的信徒彼此来到去照顾，彼此来到去帮助，彼此来到去相爱，更加是一起来到去同工。同样都是平安堂，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有不同的年龄层，我们弟兄姊妹有不同的背景，但无论我们的学识是高或者低，我们的职业是蓝领白领，或者我们的侍奉岗位是明显的是隐藏的，但都帮助我们在主里面可以是同心的服侍，我们彼此同工。所以最后尾的时候，我们不要看少我们同弟兄姊妹之间那种的关系，更加盼望我们每一个，我们除了崇拜我们出席回来之外，我们也都抽时间我们参与教会的恒常聚会，我们在当中来到去彼此的建立那种的关系。我们一起祈祷。求主在今天的经文当中都给到我们有启发，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单单是弟兄姊妹，我们也都是同工，除了我们要传扬福音，也不会忘记我们关心和帮助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在经文的里面很多的名字我们不熟悉，但是其实代表他们在主里面的劳苦侍奉，这些亦都成为我们今日的榜样。他们愿意放下舒适的生活，他们来到去劳苦服侍教会，服侍肢体，盼望当中这些的名字，这一段的经文亦都成为平安堂一个的榜样。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门。